朝鲜的黎明大街建设工地上积极创造万里马速度，大响火线宣传和火线鼓动的鼓声。仅在三月一个月里，也就有中央艺术团体、群众团体和大学等很多单位的文艺宣传队和机动文艺鼓动队的队员到黎明大街建设工地大力开展经济鼓动活动等，积极鼓舞建设者在完工的最后终点线上做全力冲刺。